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正在执行和平使命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在抵达非洲安哥拉的第三天，迎来了就诊和手术的高峰。截至目前，和平方舟医院船在安哥拉累计完成诊疗达到1936人次。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世界跨度最大的公铁两用铁拱桥互通长江大桥天盛港航道桥的主拱已经完成了合龙。互通铁路在通车之后，上海到南通铁路的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1个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左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表示，中国首个原初引力波探测站将会在2019年投入使用，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地面原初引力波的探测计划，也是北半球的第一个。来自长江防总的消息，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蓄水量同比上涨，水面的面积增加了上千平方公里，将有效地保障流域内的供水、航运和生态等安全。首批中国红18米纯电动的公交车在长安街开跑了，率先配置了 PM2.5 的自动过滤净化系统，而这也就标志着中国首个立体化组合式智能电动公交车充电站也正式投运。陕西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当中患有胃癌等11大病的群众进行了专项救治，降低自付费用，目前已经确定6000多名符合条件的患者治愈和好转近2000例。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最近首次对于洞窟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体检，发现了32个洞窟的风险最为严重，存在崖面坍塌和壁画脱落等潜在的风险。中超联赛第28轮比赛当中，广州恒大5-1战胜了对手，提前2轮卫冕，成就中超7连冠。 想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挂响，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挂响，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挂响，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

分，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笑提示提示，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一年当中螃蟹最肥美的季节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呢都会选择去买螃蟹过来蒸一蒸。螃蟹呢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每一年秋天都会有不少的人是因为吃了螃蟹而引发了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这里是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昭昭。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哦。武汉的李先生呢，一直以吃货自称。十多年前他患上了痛风，每一次发作起来都得好一阵的折腾，可是爱吃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前一段时间43岁的李先生因为吃了几只螃蟹，没想到第二天的一早，他的左脚和小腿就开始肿胀，连鞋子都穿不进去。李先生呢还胸闷心慌，难受的不行。这个时候妻子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医院在接诊之后发现李先生的尿酸非常的高，已经发展成了肾衰竭。而造成惨状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螃蟹饮食不当所导致的。医生提醒，其实吃螃蟹一餐最好不要超过3只，因为蟹黄脂肪的胆固醇的含量偏高，多吃容易引发胆囊炎、胰腺炎等等。患有胆结石、慢性胆囊炎以及慢性胰腺炎、高血脂症的患者不建议食用螃蟹。其次，螃蟹性味咸寒，慢性腹泻以及胃功能较差的人呢也不宜吃，否则也会有引发腹泻的可能性。当然了，同样还有一类人呢，比如说像手脚冰凉、体质虚寒的女性以及孕妇，也尽量少吃或不吃螃蟹。除此之外，过敏性体质的人群在这个季节也要尤其的注意咯。其实螃蟹呢也并没有这么可怕，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除了不适宜吃螃蟹的人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正确吃螃蟹。首先在螃蟹的选择上，要选择鲜活的，死蟹是最好不要吃。螃蟹要蒸熟煮透，不要存放，一次吃不完的话，剩下一定要放在干净和阴凉通风的地方。吃的时候呢，必须回锅再煮熟蒸熟之后再进行食用。平时如果你比较怕冷或者是容易头疼的话，吃螃蟹的时候可以多放一些姜，或者是喝白酒和黄酒驱寒，但是不要过量。另外在吃海蟹的时候喝一点酒呢，能够起到消毒杀菌的功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吃螃蟹呢一定不要喝啤酒，否则呢会使胃寒的情况加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周周还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饮食无小事，一定要多多注意细节哦。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忘了你也没有用。 将往事留在风中， 许多爸爸在孩子的图画里是没有手的，因为在孩子的记忆当中，爸爸就像一团影子，总是抓不住。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调查，有94%的受访者坦言身边就有影子爸爸。那么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呢？加班、应酬、打麻将、玩手机，是不是真的挤不出时间去陪一陪孩子？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陪伴孩子是一件紧急而重要的事情呢？今天969，我是啾啾。其实父亲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父母是孩子的整个世界，缺少了你们的陪伴，孩子的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父母跟孩子之间也存有有效期，所以一定要记得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光，因为这也是生活给你最甜蜜的礼物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

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警方公布，内地居民在北京市办理出入境证件可以使用微信扫码支付，十秒钟即可以完成出入境的证件费用的缴纳。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国光表示，将会加快构建开放合作、充满活力的国家地震科技创新系统，争取到2030年是我国步入世界地震科技强国之列。一组用积木拼搭出来的圆明园建筑模型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了，创作团队表示希望能将作品放在圆明园内展出，让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中国的艺术文化。我国和法国航天共同合作的首颗卫星中法海洋卫星计划在2018年的下半年由长征运载火箭在中国发射，目前卫星正在国家航天局怀柔总装集成测试中心进行总装测试。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称，通过了多年对三江源的雪豹的监测，目前初步估算数量在1000只以上，也是全球雪豹鳞片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全国各地已经进入到了传统的旅游淡季，将会有100余家景区陆续开始执行淡季票价，有些景区相对比旺季便宜了50%左右，而国内的旅游呢，也将会迎来性价比最高的一段出游时间。新学期浙江大学首次开办了舞龙舞狮课，共有170多名同学进行了选修，能够将龙狮运动和龙狮文化引入到课堂，这也是浙江高校当中罕见的一例。今晚呢，将会在夜空当中上演土星会弯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只要天气晴好的话，我国公众凭借着肉眼就可以观赏到指环王牵手月姑娘共舞苍穹的浪漫场景。

曾经，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公益主张时间， 各位旅客您好， 这里是服务台失物招领中心，有旅客在站台拾获笑容两个，在博爱座上拾获良心一枚，尚未领取的还有公德心、责任感、爱心，有遗失的旅客请速至本处取回。和您一起思考，在人生的旅途，我们丢掉了什么？ 爸爸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继续要推荐到的歌手呢，叫做罗琦，她被誉为中国摇滚的女歌手第一人，13岁就出道唱歌了。在1991年，16岁的她呢，听到了邦乔维的歌，从此之后就迷上了摇滚音乐，并且只身闯荡北京，跟王小金签约，成为了指南针乐队的主唱。但是在1993年，在一个女伴的生日 party 上跟别人起了冲突，对方用半截啤酒瓶刺伤了她的左眼，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2014年，罗琦通过了我是歌手重返了舞台，虽然中途因为自己怀孕退赛，但是她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好评无数，尤其是在退赛前演唱了一首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虽然当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声音有一些疲惫感，但是这首歌曲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不管是曾经的青春锋芒还是灰色的岁月，都没有改变过他用歌声去诉说生活的初衷。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罗琦在我是歌手当中演绎的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眼前的你

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哦哦哦哦哦哦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关于融资，我们在网站上呢发现了这样一组非常有趣的数据。A 轮融资平均需要9.6周，在 A 轮融资的时候，企业平均要接触26位投资人，企业平均参加了30场融资见面会，平均获得了800万美元的融资。很多人也不禁会提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才会让投资人看中呢？今天的九六九老板说，跟您分享投资人的想法。投资人在选择企业的过程当中，成长性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成长性呢，也是你拿到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了。而最吸引投资人的有3样东西，第一样是行业。投资人青睐的行业要有双位数的增长。如果说你是做互联网的，可能会让投资人眼前一亮，那如果说是做互联网人工智能，而这样的点就会更吸引人一些。如果你的下一步说马化腾同样在我们这儿当 CEO， 那我想投资人应该马上就会投了。第二点是市场前景广阔，最好没有天花板。原则上，如果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市场规模只有20亿人民币的话，很难拿到投资，因为投资人呢关注的市场比较大。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恰好市场前景广阔的话，那么可以抓住这样一个优势。第三点就是管理人才了，因为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你选好了赛道之后，就要想好由谁来领跑。投资呢，其实就是投人投团队。有2种创业者其实是最吸引投资人的，一种呢是领袖型的创业者，他们一般有理想、有气质、有口才，会引导，也非常的有激情。那第二种创业者呢，就是比较独裁式的创业者了，他们是有目标、有想法、有干劲儿，也有承担。而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同样也是吸引投资人最大的看点。关于公司发展的问题，一家初创公司的起步阶段，不断地发布新的构建预案，倾听客户的反馈，迭代更新，以最快的速度体验里程碑式的进展，才是吸引投资最重要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老板说的全部内容了。同样欢迎大家通过搜索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了解更多精彩节目。 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对青年的寄语。青年的你可能正在咬紧牙关负重前行，

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娇娇。下午的16点继续跟你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晴天》是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一首怀念校园点滴生活的情歌。校园时代的青涩、甜美纯真的爱情以及桀骜不驯的叛逆，这些集中在歌曲当中，听上去就像一个美丽而忧伤的青春故事，让人有一种想要掉眼泪的冲动。但是这首歌呢，让人很意外，不管是在哪一个 APP 上都拥有非常高的评论，而且几乎每一条都是凭借着这首歌来怀念自己的青春。 故事的伤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刚刚看到了一句话，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有共鸣吧，说你应该乐观起来，这个世界有朝夕，有四季，有理想，有远方，还有火锅和啤酒。我想应该尤其是火锅和啤酒，大家是最有共鸣感了。火锅蒸腾的热气加上啤酒倒进杯子里冒出的泡泡，应该是这个没有暖气的季节里最暖心的搭配了。继续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和食物非常的有关系，来自周传雄《啤酒泡泡》，一首非常经典的美味系老歌，2000年由新力唱片出版并发行。这首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不仅是节奏轻快，而且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都非常押韵，是以凹来结尾。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经典969，可以听听看喽。 想说想想就好，想打电话给你环境有一点吵，想打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打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写来的信自己十分潦草，想你写来的信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写来的信看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车灯起雾了，是车辆质量出现问题了吗？大灯和尾灯的确都做了防水设计，不过它并不是完全密封的，在灯的后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通气管或者是通气孔，用来为车灯散热。要知道，传统的卤素灯泡或者是氙气灯点亮之后都会产生大量的热，没有通气孔，灯里面的空气是会受热膨胀，有可能会胀破的。既然灯是通气的，空气中的水汽同样也可以跟空气一起进入灯内，遇冷凝结之后，水雾就这样留在车灯内了。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对车灯的耐用性影响非常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车灯内积水，你会明显发现一缸积水在灯里面，这种情况就得注意了，这说明车灯的密封性出现了问题，不及时处理的话，除了影响车灯的亮度，还会造成车灯短路，造成电路损坏。如果仅仅是车灯起雾，处理起来很简单，其实也不用这么处理，过一段时间它也会自然消散。当然，如果觉得这种方法比较慢，可以将大灯的远近光灯都打开，靠车灯产生的热量烘干水雾，过一段时间同样可以将雾水蒸干。如果是车灯积水，靠上面的方法是不可能处理的，这时候就得将大灯总成取下来进行检查，看车灯有没有裂纹或者是其他的损坏，然后再检查一下灯罩的密封胶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来说，出现积水的大部分都是老车，因为密封胶时间久了会老化。当然，一些新车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或许会有质量问题，密封做得不够好。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不管怎样，出现积水这种问题，先赶快拿去修一修最重要了。 我不能答应你。